些什么、哦哦哦、爱你在心口难开，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，是你让我奔波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无论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 中高楼望断情有独钟，

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我想音乐有一种能够直达人内心的力量，我想每个人都渴望过自己是超级明星，能够唱出最动人的旋律，而那些既能写歌又能唱歌的人则让我们羡慕不已。毫无疑问，李健就是这样的才子，他的歌给了我们安静的力量。接下来继续来听歌，来自李健，假如爱有天意。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？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月光洒向海面。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，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谁知道

悲唱了几段，你却哭了，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离愁，听你说话看你故事走发，我得到了惩罚，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，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969， 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， 今天回过头来看，在前一年2016年啊，就阿里巴巴平台的整个电商的这零售市场，我们的规模到达了37000亿，今年肯定是更上一层楼，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在这么一个高度下，其实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这个市场，可以说是刚刚开始，是一个零头的数字，已经有一非常强劲的对手，市场的这个参与者一个已经做得很好，参与到这个市场。如果只是看到这个90%的市场份额已经被占有了，就很难下决心冲进去。但是正因为看到了未来，看到未来这个市场可能比当时2003年的这个市场的规模要几百倍、几千倍，甚至几十万倍的增加，我们才义无反顾地冲到这个市场里面去尝试一个崭新的业务。 青年网游文化传媒董事长王红， 我们企业所在的地方叫深圳前海，是现在中国经济改革深化改革的一个前沿阵地，创新的城市，创新是深圳的根与魂，所以我们整个团队是不停的在创新。当然整个行业逼着我们必须创新，应该说德育八个字是深圳前海的八个字，叫想干、敢干、快干、会干。 爱善天使电子商务总经理张帆， 当我后边创业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好像作为创业者所具备的、所面对的各个方面的处理的这种方式，我都已经做得相对不错了。当我创业过程当中，我也是第一次创业，但是创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各个方面其实我都做了嘛，而且我都会了，关键是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。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 1953年9月26号，画家徐悲鸿逝世。1995年9月26号，围棋双龙争霸，马晓春战胜聂卫平。2009年9月26号，央视老牌谈话节目《实话实说》正式停播。2011年9月26号，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在太原开幕。2016年9月26号，我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落成启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